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一开呀，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心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是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出，不论八大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北京几代曲艺名家的精彩作品。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高凤山、王学义合作表演的《同仁堂》。高凤山、王学义是北京快板两代名家，他们既是师生，也是在舞台上合作的搭档。很多老观众都回忆他们当年在舞台上的风采，两人一位年长一些，一位年轻一些，一个个头高，一个个头矮，两个人的对口快板啊，也是闻名于世。下面您将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同仁堂》是高凤山先生晚年表演的。从演出的状态上来说呢，没有办法和盛年时期相比，但是我们也感受得到老先生炉火纯青的那种状态。我们请您欣赏高凤山、王学义的表演。 这回该我们两个人表演了。 对， 头路呢都是比我们年轻。 是啊， 最要紧的就是头的这几个小姑娘。 嗯， 这姑娘都比我长得好看。 是啊， 长得都跟那个红小萝卜似的。 哎， 啊，那个叶儿那么绿。 嗯， 啊，这小萝卜那么红，啊， 漂亮， 多好看呢！ 哎， 您瞧我这模样， 您这模样怎么了？ 跟那萝卜干似的。萝卜干跟这个，可是呢，萝卜要是老了，那它就变成萝卜干了。 嗯， 我们这行啊不易。 哎，怎么不易呢？ 怎么不易啊？一来得岁数好。 哎，对。 二来呢，嗓子得好。 嗯。 三来呢，舌头得好。 对， 舌头有毛病干我们这行不行。 嘴皮子得利落。 嘴皮子不利落，说话大舌头说不了。 哦， 今儿个说不了。 说什么？ 说今个。 哦， 明儿个说不上来。 说什么？ 说明个。 嗯， 上小事儿说不上来。 说什么？ 说上小事。烟的杆说不上来。 说什么？ 说烟的改。 哦， 这单说还没问题。 嗯嗯， 就怕这几个字儿遇见一块儿。 哦，搁在一起， 那您听着就别扭了。 是吗？ 哎哥，今早上我上小市了，买个烟的杆啊，巴嗒巴嗒不通气啊，拿刀一劈啊，仰拜呀、啊。 这种舌头不行。 就这舌头不行。 哎， 还有一种啊，这鼻子不通气儿。 哦，弄鼻儿也不 行。一说话是这味儿的。您听看了吗？您上哪儿去啊？ 对， 这不行。 对，拿鼻子眼说话。 嗯，就还有一种塞漏。 塞漏？什么叫塞漏啊？ 说气儿啊，都打这个音儿，都打这腮帮子出来。 那怎么说呀？ 您吃饭了吗？ 哦， 您吃什么饭呢？这不行。 对， 就得干脆。 没错， 胡萝卜就烧酒。 怎么讲啊？ 嘎嘣带着脆。 没错， 舌头干净利落、 啊，这玩意儿可不易。 是啊， 啊，一气二力三字四音。 嗯， 气果力，力果气，气托气，气托音，音托字。 没错， 把这字托出去，叫您听得清楚。 哎， 干什么也不易， 也不容易嘛。 啊，您瞧我呀， 嗯， 唱这行啊，头着这几位也没是外人。 对，不是外人。 都是我的小小徒弟， 都是我的小师弟 啊，还他的小师弟， 没错 啊，这是个大师哥。 哎， 原先我徒弟不少， 一共有几个呀？ 现在啊，算在一块儿啊，归了包队三十多个徒弟。 哦，三十多个徒弟呢？ 那几个徒弟啊，哎，都让我教的不大差离了。 您拿什么教啊？ 都教死了 啊！拿什么教啊？ 我老使开水浇 啊，你这唱小鸡儿呢， 一秃了一个，这就没舍得使开水。 那我呢， 这老使那米汤浇。 哦，米汤浇，米汤浇， 有外号叫米汤浇。哼、 哦， 这个唱我们这行呢叫什么，数来宝。 对， 数来宝啊可不易， 讲究是三块啊，讲的是眼快心里快嘴里快。 哎，眼看心里边，嘴里往外唱， 没错， 上应下搭，对答如流。 嗯， 哎，您瞧这行还不易。 对， 今天我打起板来给您唱一段。 您先等会儿。 唱不好啊？ 不不，您先等会儿。 才学炸裂。 等会儿再唱，等会儿。 唱好啊？ 怎么了？您不问问我吗？ 我问您干什么呀？ 您应该问一问。 我问您什么呀？ 知道吗？ 啊， 我成立公司了，知道吗？数来宝公司。 数来宝公司， 哎，数来宝， 数来宝，数来宝也有公司了。 哎，我是那儿的董事 啊， 董事啊。 哦，您那 数来宝公司的董事。 哦，这说您有两下子。 没错啊， 您董事吗？ 啊，董事啊。 真董事吗？ 不董事我能挂掌吗？ 哦， 对不对？董事长就是我数来宝公司的董事长。 您都挂上掌了。 我申报啊， 挂掌这玩意儿可走得快。 我是说呀， 啊， 我是说呀，我是董事长。 嗯， 不是挂那个掌， 不是挂那铁掌， 不是挂那铁掌。您说那是牲口 是吗？ 哎，我是唱数来宝。 您不吃料豆腐的啊？啊啊， 我吃的是米饭，我吃料豆腐干什么？我还是牲口是不是？ 嗯， 说话呢。 那么您打算干什么？ 唱回数来宝啊。 嗯， 咱们走回大街，过回小巷，唱唱七十二行买卖铺，您看怎么样？ 买卖铺， 买卖铺， 张嘴就来。 真的吗？ 打竹板这个进街来，铺户的买卖两边排。 哦， 买卖，嗯， 那是您一个人唱。 嗯， 这回咱们合作，咱们两个人一起唱。 咱们两个人， 哎，两个人一起唱。 两个人那怎么唱？ 咱们一对八间的唱。 一对八间。 我岁数小， 怎么叫一对八间？你说说我听听。 您比如说这大石栏， 嗯， 两边都是铺面，都是买卖。您先跟我唱北边栏的八间，等回来以后我再跟您唱南边的八间，这么叫一对八间的唱。就是唱各行各业， 印， 什么祖师爷， 嗯， 这东西是谁兴的，谁发明的，就唱成这个 买卖铺。 您行吗？ 你给我起头， 我给您起个头。 你好比说一什么买卖， 您就得 就算您完事儿了。 哎， 那么我就唱这买卖铺。 对， 这买卖铺当初是谁留下这个买卖？ 对对对， 这买卖是手艺买卖啊，是作坊买卖啊， 嗯， 是卖的买卖，是买的买卖。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那行。 啊， 你先跟我唱吧。 不不不，你先跟我唱。 哦， 那个， 嗯， 先跟我唱。我岁数小啊，您得让着我呀。 我让着你。 哎，先跟我唱八间。 嗯， 跟完我唱完八间以后，我跟着您唱八间。 嗯， 您起个头，我再接着唱。您看怎么样？ 啊，可以。 行吗？ 啊， 来，先打了板。 跟您唱啊。 各位来， 啊， 打了板。 您行吗？这个 行啊，董事啊， 啊， 董事 吗？ 董事，来来来， 可真董事啊！ 真董事， 啊， 我看呢，我看你打不齐呀、啊。 我要 打板你不会。 不不，我要打齐了呢。 你打不齐。 我要打齐了怎么办？ 你打齐了 啊？ 你打齐了，我是。你那份意思让我起个誓。 不，您这说着我要打齐了怎么办呢？ 我刚才听您这半天，您打不齐呀、啊？ 你答的试试，我要打齐了怎么办呢？ 您要真要打齐了 啊， 我是那，我是那撇了，怎么样？ 撇了刚下来八毛钱一斤， 撇了 啊，值钱啊， 撇了 啊，撇了，知道， 小撇了， 知道 啊。我明白了，你那份意思非让我当撇了，对不对？ 这么着吧，咱们现在开始唱，唱个买卖尖了，我给您起个头，然后您就接着我这唱，您看好不好？ 好， 哎，可这样啊，数来宝可讲究，折调、板眼、韵调全得讲究。 要照您这么说，还真是内行。 谈不到什么内行，咱们懂事嘛，对不对？ 懂事 嘛， 是吧？折调、板眼嘛， 哎，都得有啊。 把它打竹板。 您听怎么样？ 不错， 打竹板。我打竹板，我的竹板打。我打了竹板，打竹板，我打完了竹板，打竹板。我打竹板，我就往前走。 哦，这算找着那坟地了啊！行， 打竹板，我就往前走。我抬头看，我的用目观，我的搂一搂啊，那边有个大鞋铺。 我让您呢，刚才少吃， 没 老吃那么多，你这玩意儿 没吃过，没吃过。 您这玩意儿生的胡说八道，您这一嘴胡说八道，胡天啊！ 您说怎么了？您说怎么了？有意见您提。 您这嘴里有燎炮没有啊？ 我实烧的， 是实烧的。 您说怎么？ 刚才您说的是折掉板眼呢？ 没错，折掉板眼呢。 您这没折没掉没板没眼，这叫唱吗？ 这说呀，您糊涂了。 我倒糊涂了。 您岁数大了，您接受不了新事物了，告诉您，您说那一道折的东西那好唱。 我刚才听梁鸿明唱的就 那叫一道折的东西。江阳折、中东折，那是一道折。咱这高级呀、咱这叫插花折。 插花折 就什么折都有，插在一起，这么叫插花折。 我可没听说有这么道折。 新发明的，您没听说的事情太多了。 插花折就是、就好比一花瓶， 哎， 这什么花都往里插。 对， 配上这花就鲜艳了。 嘿，您太会形容了。 这玩意儿插花者我还头一回听。 您来吧。 那回头我要起头的时候，我要唱这么插花者行吗？ 也行啊。 行啊， 我欢迎啊。 那行，那我比你会插花啊。 来，我的打竹板，我的往前跑，我的仔细边，我搂一搂，那边有个大鞋铺。 刚才可没这个往前跑啊， 这不是灵活掌握台词吗？ 说什么都行。 哎，对，随便说。 我就唱成这鞋铺。 您唱了鞋铺 啊？好， 这是什么组织？ 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收为这个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打山下，这才这个留下的鞋盒袜。孙膑爷下山走，下山这个带着这么几宗宝，那个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堂堂，先踩底呀、啊，拿后踩帮，四个叶子整一双。大师傅做活真有样，拿屁活坐在了马人上，你左一扎右一拉，你这个买的有才华，扎一锥子过一线。三年那个五年不开战， 哎，不管什么开战不开战，那边就是个豆腐房。唱吧， 回头啊，您就甭唱啊，您就说那边有个豆腐房，我就唱。 那没有板不好听啊， 省着这么样干嘛？那费这么大劲？ 那没板不好听那个。 好，豆腐房了， 豆腐房 了啊。一进大街飘飘舞。 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先卖这个豆腐是怀来呀、啊，后卖这个豆腐关美人。关羽这个不把这豆腐卖，世界谁能混粗菜？一个小轮一盘木，水中球开正不错。这个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词发，你这个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拐豆铲儿，那左一齿儿，那右一齿儿。这个多出豆子少出皮儿，做出个豆腐爱死人啊！什么豆腐丝儿、豆腐片儿，买的加了红老伴儿。你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儿。 哎，不管凉菜儿不凉菜儿的，旁边就是个同仁堂。 唱，您甭打了，到坟地了，甭打了。 这还打翻呢？怎么说话呢？ 刚才您说的是一家挨一家吗？ 大河岸里头一家挨一家，一份挨一份， 一份挨一份吧。 没错没错。 您这几家买卖都不挨着， 你说哪家不挨着？ 头一家您唱什么？ 鞋铺啊， 这鞋铺是大河岸有啊。 啊，有鞋铺。 没有上鞋的啊。啊，第二家呢？ 豆房。 豆房啊，哪儿？ 豆房在大河岸里头。 大河岸。嗯。这家呢？ 同仁堂啊。 同仁堂在、啊、哪儿？ 大河岸里头，路南了。过去是道下台阶，现在新改的门脸。 同仁堂这边有豆腐房吗？ 对 啊，您这人呐，想什么说什么。 有，有，刚开张的， 好家伙， 前天开的张，开业大吉呀、啊！ 这人 这头放鞭放炮， 不知道羞臊多少闲心。 你这玩意儿要命了， 这叫什么话？您打听打听啊。嗯，同仁堂这边根本也没有豆腐房。 谁说没有？没有我能唱的、 啊、也啊， 没有我能唱的。 对了，你刚才说想什么说什么， 那不行。 你又是懂事 的，唱吗？ 看起来您是真不懂事。 没那事， 您 我懂事。 啊，懂事。 哎，对了， 你跟各位问问，哪位同志说了，哎，同仁堂这边真有豆腐房，你唱吧。你问去， 你就唱。 人家说有， 您可 我给您唱。 一说有， 要是没有呢？ 没有啊，这么样调过来，我唱那八间，您给我起头，您看怎么样？怎么样？ 问去， 问问就问。来来，您这会儿歇 啊， 歇会儿歇会儿。 我根本就不累 啊，歇会儿歇 会儿歇 会儿。我给您托付托付， 想什么说什么，梦话 梦话。 你也甭打钱是啊，明白？ 几位都早来了，是不是？ 你管着管着。 那个刚才他说我没谱，嗯， 是没谱。 不，有时候有谱，有时候没谱。 根本就没谱。 待会儿那什么，我跟您这么说吧。 王八笨。 我说是你说呀，我跟您这么说，全国呀， 这一辈子 三大派快板，李润杰、王凤山、高凤山，那二位已然身归纳士，都死了。就剩这位了，您要听您赶紧听，您要不听哪天指不定了。我告诉您就是悬，您这听一天少一天了。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是不是这同仁堂我也不会唱，跟您说实话就完了，不会唱。 你根本就没学过这个， 就让他唱。那个待会儿我问您，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没有？您就说有， 就说有不行？ 您就说有，您就说有，让那老头唱那同仁堂，这是他最拿手的。您再不听可没法听了啊！再想听听不着了啊！啊，得了，谢谢各位了啊！谢谢各位了，谢谢各位了。 等等，这什么毛病啊？这都干什么？ 这不是托付托付吗？给您托付托付。 这叫托付。 我现在开始问您了啊！您可说啊啊！您大声的说啊！您一说他可就唱了，您不说我也没辙啊！您可说啊，各位，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没有？啊、哦，有有有，有有，唱吧，老头唱吧，唱着同仁堂吧，唱吧，唱吧，唱吧， 有啊， 有，来吧，唱吧， 好， 就听这段来的， 知道知道，这玩意儿这么管事呢， 多新鲜呢，给您托付半天了， 有有有有，对对有，您起头 来吧， 啊、高凤山呐、啊，你甭忙，同仁堂旁边就是豆腐房。 你可不亏心啊！ 唱吧， 这、这同仁堂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大名医呀、啊，列呀 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提龙画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啊。正宫那个国母得了病，走向号魔治好料，怎么一针好治好娘娘的病，两针这么治好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欣喜，先生这个选他在张朝，封他的文官他也不要，封他的武将就不投摇啊。他的万般出在无忌奈，亲身自荐大黄袍啊。这一旁怒恼哪一个，怒恼净贼老英豪啊。微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的不辞那黄袍？一更边拿在个手，手拿一更边赶黄袍。赵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黄袍共在药王稿里面不幸才的香烧啊。你老这么里边有兰柜，你的兰柜3尺3寸3寸高，怎么一边搁着个样药碾台，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刀亮苍苍，几味草药你先尝，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后炸这个冰冷与麝香，桃仁这个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神仙床，睡了三更交半夜，陈塔的木贼敲金墙，倒走了水银50两，听得不好啊，要不好有丁香去送信，人参这才做大堂啊。左手抄起干草棍，拿棍棍打的陈皮上，这个打的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松丸小松丸从大海地龙园，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要门往下唱，我唱的名儿都唱不完。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凤山王学义表演的《同仁堂》，这是高凤山先生晚年的一段实况录音。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北京曲艺的风云人物老前辈曹宝禄先生的录音，请您听听这段插曲儿《赞花》。您听到的是曹宝禄演唱的插曲儿《赞花》，由王芝兰伴奏。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听相声听曲艺。上远和您过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唱，7月6日晚7:30，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7月6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三伏枯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晚上是气象台解除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紫外线很强，午后体感较热，请注意防暑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热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早晨到上午能见度不错，比较适宜登山，登山气象指数为3。今天白天本市气温较高，有一定的光照条件，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左右。今天的气温在33到23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较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天空晴到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怎么离开呀？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许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可以迅速不能搬个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康松广和靳佩良合说的《倒打一耙》。康松广师承相声老前辈王长友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艺术创作，有康老师他自己的专著，作品手法多样，关注时代，能把传统的表现形式和新内容有机的结合起来。我们听他的作品呢，信息量大，那经常不由得感叹构思之精巧。好，我们请您听听这段《倒打一耙》，康松广、靳佩良合说。 今天是相声大会。 哎， 前面这一对我瞧是个年轻的演员啊。 可不年轻人。 哎呦呵，俩人您看看台上欢蹦乱跳。 对， 一看就是活的。 那可不活的， 不是，一看就这么活泼 啊。是， 您跟他们不一样。 有区别， 您岁数大， 大多了， 显着老， 可不嘛， 年龄不小了吧？ 可不小了， 今年有一万几啊？ 我哪有那么大岁数？ 不大， 昨天刚过完生日， 多少？ 9700。 哦，你比那李金斗小一轮，不小了你们。 这人有活一万岁的吗？ 反正您显老了，我上次见您可不这样。我见过你的，忘了，咱见过面。哎呦，想不起在哪儿了。我看你特面熟，上回看着年轻，今天老了。上次您给我提个醒儿，您贵姓啊？ 我姓靳。 姓什么？ 姓靳。 靳 啊？ 不对，不对，你不姓靳。你记错了，你再想想。 不用想，我姓靳。 靳？ 哎， 那你叫什么呀？ 靳佩良。 哎呦，您看，多亏问问 啊， 我差点认错人。 您把我当成谁了？ 我以为是范冰冰的。 不，你这什么眼神？ 要不说看您面熟，想不起在哪儿见。哦，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你上过电视啊？ 我上过电视。 哎呦，好，我想想，就在哪儿？11以后，这个 BTV 有个访谈节目。 对， 是您不是？ 是我。 哎，介绍您的家庭，怎么幸福，怎么美满？ 哎、 介绍您住的地方，怎么清静，怎么优雅？ 没错， 就是你。 啊哈， 你住的地方我还记着呢。 是啊。 啊，你们家住在北大医院那太平间里。 那。这活得好好的，有住太平间呢？ 你自己说的呀，北大医院后门， 那叫太平街。 对呀，我没说错呀，太平街。 太平街。 是啊，太平街。 这仨字重音在最后一个。 怎么说？ 太平间。哎，嚯！哎哎哎，这不。太平街， 反正我记得有个太平。 哎 哎，那节目我看了， 哦， 可想起来了。哎呦，我从头看到尾。 嗯， 那天好像你们全家人都在做。 对， 你们家当时一共是 我们家 几口人？ 四口人。 对，我记得也是四口。 是不是？ 有你。 对， 你表嫂，你二舅，你小姨子。 您等会儿， 四口之家。 行了。就这四位能过在一块儿吗？ 没错嘛， 还没错。 你个二舅跟你小姨子还是双胞胎， 这就更不像话。 有双胞胎没有？ 你说这双胞胎呀、 啊？啊， 是我儿子跟我闺女。 哦，哎，你不是四口人吗？ 是 是不够啊？ 什么？是四口啊？ 啊啊！ 你看啊， 还有 我， 嗯嗯， 我媳妇儿， 嗯， 我这俩孩子。 哦。这么四口人， 哎，这么四口， 你看，还是您记性好。 那这还记性什么？ 哎呀，我这记性不行啊！刚才我问您了，您叫什么？ 靳佩良。 我把您当成谁了？ 范冰冰， 是不是？就这俩人，我老给弄混了。 啊？ 人电视上我都见过，一个是说相声的，一个演影视的，可人跟名字老对不上号。 分不清啊，哪个姓靳，哪姓范，哪叫佩良，哪叫冰冰，哪是男的，哪是女的。我跟您这么说吧，侄媳妇， 先把性别闹清楚。 性别就得问您了。 问我 啊？一个是说相声的，一个是演影视的。您告诉我，这俩哪是男的？ 说相声是男的。 哦，说相声是男的。他姓什么呀？ 姓靳。 知道了 啊， 叫靳冰冰。 不，哪来靳冰冰？ 什么冰冰？ 那是范冰冰。 哦，说相声那叫范冰冰。 演影视的叫范冰冰。 别打岔啊，本来我就闹不清楚，你打什么岔呀？我问你说相声，你提演影视的干什么呀？说相声的叫什么？ 靳佩良。 哦，靳佩良。 哎， 那你叫什么呀？ 我叫靳佩良啊。 嚯，你也叫靳佩良？嘿嘿，你跟那说相声的重名，全靳佩良。 我跟靳佩良是一个人。 跟靳佩良是一个人。跟范冰冰呢？ 跟范冰冰那是俩人。 哦，范冰冰是俩人。 俩人。 哦，就是演影视那个 啊 啊，那个前些日子播那个热播《武媚娘》。 对对，就是他。 他叫 范冰冰。 哦，还有一个范冰冰的 没了。 哎，不是你说的吗？范冰冰俩人，俩人那个呢？ 您没听明白。我说靳佩良跟范冰冰是俩人。 哦，靳佩良跟范冰冰是俩人。 俩人。 范冰冰跟靳佩良呢？ 那是一个人。 哎， 不不不，哎不，也是俩人， 也是俩人， 也是俩人， 也是俩人，那就四个人了。 不，怎么会四个人？ 哎，你说呢？靳佩良、范冰冰俩人，范冰冰跟靳佩良俩人，这不四个人吗？ 哎呀，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啊，你看啊，靳佩良、范冰冰 啊啊， 范冰冰、靳佩良，你看这俩不一样， 这俩一样 一样，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俩一样 一样啊， 靳佩良就是范冰冰， 不对， 范冰冰就是靳佩良， 也不对， 你不是说这俩一样吗？ 话一样，人不一样， 话一样。人不一样， 他不一样， 这怎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你这罗话呀？不，你这表达能力怎么这么差呀？你， 哎，你怨我了是吗？ 本来嘛，一个说相声的，一个演影视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么半天你没跟我说清楚啊？ 我说清楚了， 那男的叫什么呀？ 靳佩良。 女的呢？ 范冰冰。 哦，那个个子高的， 靳佩良。 个子偏矮的 范冰冰， 那年纪大的是 靳佩良， 年纪轻的 范冰冰。 哦，那说相声的叫 靳佩良， 演影视的 范冰冰。 哦，靳佩良跟范冰冰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两位就不，他没关系啊， 没关系 啊， 没关系，你提范冰冰干什么呀？你这不绕着我吗？这不是。 哎，这不你问的我吗？ 我问你 啊？ 怎么我问你啊？ 这不你 我什么时候问你了？ 不，你这不刚问的我吗？ 我刚问你了 啊？ 啊，我问你了，我问你，你不能胡说呀！一会儿一个人，一会儿俩人，一会儿又改四个人，来回来去跟我兜圈子，要不说你们演艺圈里乱呢。 乱就乱在你这儿， 我不乱呢。 你还不 再说，我也不是你们演艺圈的呀。你天天看这娱乐新闻，全是你们演艺圈这点事儿。呵，今儿这明星跟那明星好，好不到仨月又找那明星去了，也不登记结婚，俩人在一块住着。你说你们这叫什么呀？ 人家那叫同居， 叫什么？ 同居。 哦，那你跟谁同居呢？ 我跟我媳妇儿同居。 你媳妇儿叫什么呀？ 她不居，你就别掺和她了。 你这问问怎么了？你看 就这俩人你还闹不清楚呢？ 我弄清楚了。 弄清楚了 啊？ 我叫什么呀？ 范冰冰啊。 还是不对。 不对，那你没说清楚。 我说清楚了。 你说清楚，我能听不明白吗？ 你脑子有毛病。 你才不正常呢。 我跟你说， 哪能这么说话呀？ 你说你上来，哎，你问我， 你要知道就知道，不知道跟 你 说，我问别人。 你可倒好， 主持人也知道。 我说的很明白， 谁 你不对。我跟你说，我 妈 说 的， 我倒 是不是？ 你问我怎么说的？我不对。 你说来， 他说 哪儿？你这 话谁还说呢？你给我过来，你过来。可惜了你这岁数，上来跟我这胡搅蛮缠，不认识你准不认识我。这观众朋友都认识我，你不认识我？我是名人。什么叫名人知道吗？那走的哪儿都有人围观，甭说这月份三伏天怎么着，哎，我照样我得戴上帽子，戴上口罩，戴上眼镜。为什么？就是怕人认出来，怕人围观。你可倒好，把我说成范冰冰，你这不是寒碜我吗？你这不拿我开心吗？我是男的。哎，我这演出呢，你要跟我这无理取闹、调皮捣蛋，我就把你轰出去。你还别不服气，我就轰出去，你信不信？ 不信。 一会儿让他看看。哎，哎呦，你说我说的什么好？你这简直岂有此理吗？ 你想什么？ 哎。 哎，你打什么呀？ 哎，你吓着我， 我吓死你！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 我当然有理了。 有什么理呀？就刚才你这套话，我听着都替你脸红。 我哪句说错了？ 哪句？哪句都值俩嘴巴。大言不惭的，我是名人。我就不明白，你算哪路名人？ 我上过电视， 上过电视就算名人，上法制进行时的人多了，那都算名人吗？啊，哎，观众都认识我，你不认识我，谁认识你呀？啊，还走到哪儿，我都有人围观，围观过吗？ 围观过， 围观过，在超市，对不对啊？那天鸡蛋打折，一斤便宜一毛钱，每人限购五斤，几个中年妇女老太太那儿抢，他也跟着抢。你倒看准了吧，瞎不胡眼把人手攥着了，心里还琢磨呢，这鸡蛋怎么那么软和啊。那女的一喊抓流氓啊，呼啦大伙把他围上了，那叫围观呐。啊，过了四个保安摁地一通臭揍，最可气的就这句啊，你把我比成范冰冰啊，我是男的。你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男的有什么骄傲的呀？啊，嗨，你这是拿我开心呢？我这是拿你开心吗？我这是抬举你呢。啊，你跟人范冰冰怎么比呀？那才叫名人呢。啊，家喻户晓啊，你上新浪微博看看，范冰冰粉丝870多万，你呢36个，还是花钱买的僵尸。范冰冰长得年轻漂亮，人见人爱，你瞧你的模样，这脑袋跟那个猕猴桃似的，到了南方叫奇异果。嗯，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呀？我把你跟范冰冰搁一块儿，这不为了提高你的知名度吗？让大家都认识你，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感情是为我好， 我当然是为你好了。你呢？好坏不分，黑白不懂，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自己有错不承认，你还倒打一耙，有你这样的人吗？ 我误会您了。 误会什么误会啊？啊，误会你发那么大脾气？ 没有， 没有。看你刚才那形象啊，歇斯底里、咬牙切齿的，你哎呀，你都穷凶极恶了你。 这我哪有那样啊？ 哪有你？你还别不信，一会儿你上网看视频去。 我哪儿看视频去？ 哪儿看视频？都带着手机呢，你拦得住谁录啊？加个标题就上微博了，请看一个相声混子的丑恶嘴脸。一人上传，百人转发，这个说了把金美良发往钓鱼岛，那个说了查不知金美良几个户口，嚯，铺天盖地的网友吐槽，全是冲你来的。 咱俩在这怎么就吐槽我一个人啊？ 对了，我是弱者呀。 你是弱者。 对了，上来客客气气，和颜悦色。你呢，东拉西扯，你误导观众。 我什么时候误导观众了？ 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不好好说，你说叫范冰冰。 啊，我没说叫范冰冰。 问范冰冰是几个人吗？你说是俩人。 我没说俩人呢。 一会儿又改四个人。 没说四个人呢。 最不可信的，愣说你二舅跟你小姨子不是双胞胎。 我没说不是双胞胎啊。 那是不是双胞胎啊？ 是双胞胎啊。 谁跟谁是双胞胎啊？ 那我二舅跟我小姨子他不是双胞胎啊。 不是双胞胎你说是双胞胎？ 你把我带沟里去了。 怎么还怨我呀？ 可不怨你啊。 怨你自己呀。 怎么怨我？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说话可太不靠谱了。 我说话不靠谱？ 对了， 你这才叫倒打一耙呢。 我怎么倒打一耙呀？ 是啊， 一个说相声的，一个演影视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到现在你也没说清楚。 我说清了。 那男的叫什么？ 靳佩良。 女的呢？ 范冰冰。 那个子高的？ 靳佩良。 个子矮的？ 范冰冰。 那年纪大的？ 靳佩良。 年纪轻的？ 范冰冰。 那说相声的叫？ 靳佩良。 你叫什么？ 范冰冰。 哟，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的相声《倒打一耙》。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经典大字的买卖，那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高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是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这两天呢，我们空中笑林的主题是为大家展播几代北京曲艺家的精彩作品。下面我们请您欣赏京韵大鼓艺术家，也是著名的曲艺教育家梁小楼当年演唱的《闹江州》。梁小楼是同时代的京韵大鼓女演员当中成名最早的，也得到了刘宝全先生的青睐。上个世纪50年代，梁小楼放弃了更高的工资和待遇，来到了北京曲艺教学的第一线。几十年之间，数代曲艺人都得益于梁小楼的培养。下面我们请您听梁小楼演唱的京韵大鼓名段《闹江州》的小片段头两唠。 也无非走了今日又怕 看明日，走了一天又是一天，这一日正走抬头看江州城不远在眼前， 以上您听到的是梁小楼演唱的京韵大鼓名段《闹江州》的小片段。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为您播到这儿了。应该说，梁小楼为北京曲艺的人才培养、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6:30到7:30，咱们再见。 的步伐、yeah、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吗？还怀疑吗？啊啊啊啊、yeah、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